各位，上次讲到春风得意金榜题名，啱啱晋升贵为王爷级嘅总参谋长蓝天明，到而家只有一年几，人生仕途正系春风桃李花开日中天，更加系踌躇满志，未知点解喺深夜会突然写出有感慨软绵绵，力劝古人放下一切嘅诗词，之后跟住又写奏章，直情国王参阅，申诉正式提出要辞官归故里。太令人费解嘅系，要放弃位尊而咁多极其显赫贵位，又系百数十世未可以收到能够永远食天禄嘅王爷位置。不过又有新嘅讲法，从前你听讲过嘅系咁样讲：一家未知一家事，人有几大嘅智慧，就会有几大嘅悲伤。唔通蓝天明嘅个想法系真正睇透呢个世上两大类咩？两大类是富贵与贫贱，不过精明绝顶的人上人蓝天明，他没有理由不要富贵要贫贱的。是人都知道这样功成身退等于放弃天大的利益，他不会有任何好处，任你点计根本就是蚀大底。至于什么是真正体探体透功名与富贵呢？没有人会讲得明白的。总而言之，冇人愿意吃眼前大亏嘅。咁话又讲返转头啦。唔通总参谋长蓝天明个人有啲乜嘢冇法子对人讲嘅秘密？咁呢一样就不得而知喇喎。至于讲到秘密呢一层，东方国王佢又有咩秘密呢？睇嚟就大不相同啊。一国之王其秘密当然会有好多好多，一国之王的事情最大与最少都是不可以比系人都知道的，起码知道得越少越好。近年来东方国表面当然是一个国王，实际是有两个半国王，存在所有事情的复杂究其原因，第一是国王年事已高，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近年来太子殿下已经直接介入干政。表面睇年事高力不从心的皇上有年富力强的太子辅助，是人都会讲富有四海，家天下之人有自己亲生仔来继承是最大的福气和稳妥。你睇啊，世代相传直至千秋万代，咁仲唔系好极？仲有乜嘢好得过呢一切呢？所有人都系咁讲，但今日奇怪嘅系，东方国王自己对自己经常痛苦咁讲，唔系好极，系弊极。点解呢？皆因系亲生仔，偏要唔听唔信佢嘅教导，咁都算啦。而家仲越嚟越反对父王嘅一切做法。所以东方国王啊，逼到要死，恨到要命。咁仲有另一种最攞命嘅系恨铁不成钢，多种怨恨之下，九五之尊富有四海嘅国王会唔头痛咩？国王最明白太子殿下个人，好多事物根本就未懂，自以为万物精通，无人可及，可怕嘅越谂越多。咁太子另有佢自己嘅一套，国家大事就好似不当一回事咁，再加埋其他大臣嘅一套，合共系两套咯。而家在位嘅国王呢，最多得半套。痛苦未死在位嘅国王总都督，早已变成弱势力量，极其单薄，权力从十足慢慢咁降到变成两成半。富有四海，离死唔远嘅国王有苦自己最知。若要知道一啲详情呢，听皇宫里头嘅人细说嗰一幕一幕，就会略知一二㗎喇。嗱，东方国首都嗰度有座一望无际金碧辉煌，到处有天下最名贵嘅奇花异草， 金银树木满庭，天然彩石美玉做石块铺地嘅皇宫。嗰日宁静嘅皇宫里头咧，听见有三个人声喺度讲话，咁当然系至高无上嘅贵音啦。皇宫好多下人，虽然离好远，不过照样容易听到唔少内容噃。之后自会慢慢明白好多惊人大事啊！下人都知呢度嘅人咳一声都非常重要嘅，何况而家系太子殿下坐喺金交椅度，佢半侧身廿零岁，身材瘦削，溜溜高高，听声咧就听出佢内心好唔耐烦下啦，讲出个句句说话咧都好硬耳嘅，全系刺激，再加极力反驳国王父亲啱先讲话嘅内容。 哼，军人系专门打仗噶嘛，国家同国家和平唔和平，关佢哋咩事啫？你哋发梦都叫和平，开口和平，胃口又和平，和平等于懒打仗，唔打仗怕打仗，咁仲有英雄可言嘅？你哋就算喺战场度得到胜利，你哋实质系一条废柴啫嘛。仲有啊，既然我哋已经唔停打胜仗啦，就应该嚟个趁住胜利追击敌人，直至全部消灭，从此东与北就得一国，冇两国，咁先系最好嘅事情嘛。双方两国签落嘅和平协议，简直就系放个好时机会。 听声知道讲话嘅人系越讲越火起，忍无可忍咁滞啦，夹口夹舌，所闹嘅你哋咧，主要系包括国王父亲在内啊。收尾仲扯火，最后嗰句啊，直头系恶言语脱口而出，大叫一声： 我唔讲啦！ 跟住听见砰一声巨响，原来系皇太子手起重拳落，一下打喺台面度，拳头到嗰阵啊！立即带来好多真金打造的杯盘、白银精工铸造的碗碟，以及雪白象牙再包闪闪生光的金筷子等等，叮哐啷响。远近的人听声就知道停嘴。接着皇宫里头呢，即时听见地下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有双牛皮马香响声，有人要急速离座啊！立即又听见有天下最华贵夫人难过咁开金口，叫劝发火之人恳请留步啊！但冇用，听急速嘅脚步声，知道发恶人皇太子殿下已经快步出门，扬长而去啦。接住落嚟呢，就听见皇宫内室有老年男人唉声叹气而冇内容嘅。又听到啱先中年女人皇后把声在场埋怨啦， 唉，父王你成日讲教子要有方，你睇而家你越教越唔听你话啦，你最好就唔好顶撞佢，少教训佢几句，咁唔得咩？我真系担心啊！ 瞓喺龙床度，全身冇力，剩低两隻本嚟最想静嘅耳仔，睇嚟好难啦。而家又突然听到太多唔愿意听到嘅说话，系边个咁斗胆讲出呢啲硬心硬肺嘅说话呢？当然系最亲密嘅枕边人先有呢种资格同权力啦。而家系讲者未知有何种用心，但听者咧实在系劳气啊！怎见得啊？今日所有说话已经最明显最直接指责，等于仲有好多下文未讲出口嘅话系你听到未啊？本皇后喺度唔停咁话你，提醒你，皆因你呢个国王能管能教一国民众同大小官员，但系教子呢就无方加无法，所以搞成呢个父子争吵、反目头痛事。有气无力嘅国王被激到啊，有气出就冇气入，本来有好多话想讲啊，突然又变成所有都唔再讲啊，最后就成咗粒声唔出啦。 唔讲话嘅国王大概明白自己嘅所有讲话确实已经冇用，唯有唔停咁吞口水兼咬紧牙到仲甩剩唔够半数嘅老牙。咁嘅情景，一国之王等于除咗吞口水之外，仲要唔停咁吞晒人间所有嘅尿气入肚，接住无奈咁慢慢合埋两隻老眼，眼皮要休息可以唔喐，但係肚皮同心口有所不同，一直唔停咁紧急收放，变成咗忽大忽细，唔停嘅张大与缩小。如此秘密之事，能够有几多人会睇得见同知道呢？呢啲就係国王近来嘅家内事。国王个人有几大嘅内忧外患而痛苦无奈，皇宫里头身边最接近嘅下人们未知点样领会同明白实质几多，局外人确实系不得而知啦。不过嚟呢度冇几远，未到一战之地，嗰度有一啲大人物，佢哋有所不同，佢哋唔使睇见嘅，好似秀才未出门，全知天下事一样。他们甚至比可以日日看见听到国王声音的人知道真正的秘密大小事情多得多。他们是谁啊？请留意太子殿下现在面上慢慢已经没有刚才的用力咬紧银牙，黑口黑面，双眼放黄，对最讨厌的人讲话的火滚样。戒印已经远离不想看见的人了。而家眼前见到嘅系四张笑容可亲、无限效忠嘅面孔，佢哋识得本太子未到达，早就人人站立，个个贴服，双手下垂。而家同样系身居重要嘅金殿之内，当主人挥手再挥手之下，先使到嗰四位身材唔一样、长短肥瘦唔同嘅极其重要人物，佢哋表示继续有礼，再急弯腰过半之后，行过大礼两次以上，人人都显出诚惶诚恐嘅神情，先至谨慎坐低。呢阵时嘅皇太子大概好满意，高兴满意，皆因系叫出总督督、总司令，立即成咗半开金口。四位老师唔使客气，我离迟咗吓。总督督、总司令，你大驾光临，我哋下官四人喺禁区之内唔敢再前往接驾，有失远迎，深感难过之极啊！四口齐叫之下，一摇三摆嘅皇太子开心到咔咔声笑，变成张开大口而露出上下之牙，急急吐出快言语，同伸出右掌左右挥舞咗两下，一齐免礼，我哋坐低再讲，我哋坐低再讲下。四位老师齐口同声就叫遵照命令，个个先至诚惶诚恐咁小心翼翼坐低。人人成正襟危坐，坐两边两人一行，太子殿下坐中央主位，变成长品字形。你睇啊，呢、这个六角亭坐得几舒服 太好啦，总司令，此地乃四季百花香扑鼻，白日见阳光明媚，夜里有花好月圆，晚景显出特别艳美，是一派人间仙境，后福地啊！ 你哋估下，我点解嚟得咁迟啊？啊！ 嗰四个人就紧张应声齐答啦。 啊！呢层。我哋确实冇办法知道总督督、总司令你嘅宝贵时刻，我哋就系知道要恭候守候住啫。 双方对答就好流畅，高兴嘅太子殿下突然警惕咁有神秘样压住自己把声先至讲啦。 我睇仲系细声啲叫我总司令， 费事俾外人听到唔方便啊！啊，哦哦哦，啱啱啱，我哋一定紧紧记住教导。我今日嚟迟咗个几时辰，皆因同我父王争吵得好激烈，佢实在系太固执啦，对和平睇得太重要啦。太子几句短话出口，四位大人物一惊入耳，立即明白东方国王仲有气力争吵，讲明国王仲唔会喺短时间内归西。咦，这个消息太重要了，讲者平常无心，听者太在意了。现在又见一位嘴长露牙面瘦，眼光一闪，十分锐利，本能咁先望一下同行者，又攞手调教一下自己副眼镜，睇样要抢先讲话，实质系试探嘅。 请问总司令，老总司令佢处置国事越嚟越谨慎，我哋系咪要跟住放慢咁呢？ 咁样表面问话，实质系想试探。皇太子就满意笑答啦。 这个你哋为官多年，你哋睇住办就系啦。 四个人听咗，心满意足，心谂， 但愿嚟呢位太子早日登基之后，好多重要嘅事都由我哋睇住，该点样办就点样办。 当谂到登基一事，人人都会突然沉重。皆因国君死亡，等于转朝换代嘅时候到啦，从来非同小可。为咗复杂嘅争与夺，冇唔死人唔流血噶，流人哋嘅血，死咗系第二个，咁啊绝冇问题。最怕系流自己同自己人嘅血以及性命财产，咁就争天共地咯。而家四个人都有同感，四位大臣里头，其中有一人更加深沉，想得又快又深远，已经明白这个时候确实是千金一刻，时光宝贵，要把握时机，搞得好富贵加荣华，如果搞得不好，死无葬身地，是家常便饭。越想越有怕的理由，这位大官心算是第一的，想得最快，是先知先觉的人，他叫做韩光子。而家突然有事在心的人，从此当众已经变成说话最少，想得最多，但所有人都未觉察到这位一味不停作应声的人。两日后，韩光子一个人就急于求见皇太子，说要商议重大的事情。经通传，当进入密室之后，皇太子就奇怪地问了， 老师啊，点解要三更半夜嚟王府啊？ 敬禀总司令，下官为嘅系要回避周围耳目。下官喺朝廷做事多年，早已政敌成群。朝廷为官者，若阴柔之功夫唔到位，注定要倒霉。轻则无立锥之地，重则身家性命不保。阴与柔的功夫乃最重要之护身符也。 皇太子一听就哈哈大笑了， 哎呀，老师你讲说话就最容易明白的，最真实的，你今晚来得啱好了，我有好多不明白，要问。我先问的是你们做官的点解硬是喜欢互相拆台的，真是不明白 了。哦，总司令恕老夫直言，我们当官的十人中有八个不是好人，简直是一条恶狗，不是恶狗就是恶狼或者是毒蛇。 哎呀，有咁严重咩？ 确实有啊。 嗱，正是天下大王 怕彷徨，骨肉相残变疯狂，若把欺骗变希望，国王高兴上天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